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Nisam najbolje, ne spavam, stanujem. Sve što kažem, radim, učinim, ne valja, slabo je. 在经过了一夜的休整之后，欢迎各位在2018年的11月27号星期二这天的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请您准确的是现在是11:33的17秒钟，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听上去曲风有点异域的风情。 是的，我还以为来到了印度。 对，有点像那样的气息哈。 对， 但是这个地方呢，如果真是正确打开方式的话，跟印度完全不太一样。 对， 它那个比如说地域啊、文化呀、气质都不太一样， 还有那种中古复古 vintage 的风格。 是的，非常的引人注目啊。上次呢，我们邀请 Get Walk 来到我们直播间分享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对克罗地亚这个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心生向往。 怎么办呢？找好时间去到真的地方感受一番是最重要的。 是的， 对吧？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曾经有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用一句话形容这个地方，不妨让我们的 Catwalk 先生猫叔说这个人物是谁，怎么说的？ 是英国的乔治·肖伯纳。 乔治·肖伯纳先生，他怎么形容呢？ 他说，原意大概是这样个解释，应该说是，如果你想去看天堂的样子，就请到杜布罗夫尼克去吧。 哇， 杜布罗夫尼克， 每人对这个天堂的概念都有，反正就是那种极致的、无处法去言说的世界，对吧？ 对的，对的，就是天堂，就都没有说像天堂一样。 就是天堂。 对，因为我记得我上次讲斯布利特的时候有说过，说如果说斯布利特是一个被神眷顾的城市的话，那我觉得杜布罗夫尼克就是杜城，就是天堂的样子。 哇， 对，天堂该有的样子，就是天堂在人间。 刚刚我们提前看到了我们的猫叔相机 就是他手机里的照片哈、啊嗯，提前感受了一番天堂小小的印象。 哎，对， 一会儿呢，让我们 浓缩天堂， 浓缩天堂， 对， 一个照片一个七八照吧。然后，啊、然后一会儿让我们的 Cat 猫叔呢，把这个杜布罗夫尼克好好的跟我们规划一下，怎么去感受天堂的魅力哈、啊。我个人呢非常向往，道道也是哈，那个单词呢 V 开头的，对不对？中古吗、 哦、是啊中古吗、 嗯、对现在好多中古店都卖那种服装啊配饰啊背包啊对不对 是的就好多又想回到过去 对是这样故事继续、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多人想去公园感受一下这个冬天的公园是否是跟你想象的一样但是现在告诉各位冬季进入了森林的防火期京津冀数十家景区暂时封闭了您别到时候去了兴致盎然的去一看没开门扫兴而归随着北方地区进入冬季呢出于防火的考虑京津冀数十家景区都与近日陆续封闭了不再接待游客据了解的大部分的暂时封闭的景区呢都是山水型景区且均要等到明年二三月之后才能陆续开放游客出游之前务必提前的查询景区官网了解情况以免到时白跑一趟 哎，是的那么进入防火期多个山水型的景区都开始冬眠了、 uh-huh、 由于森林防火的需要记者了解到京津冀地区多个山水型景区目前都是陆续开始卸客封山、 哦、 不要来了不要来了啊、 哎、呀 其中呢北京八达岭森林公园十一月一日起闭园、 哦、 直到明年五月才会正常营业而百花山景区也早已于十月二十二日就正式封山坡峰林风景区呢则是自2018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进入森林防火期景区正式封山闭园停止接待游客、 嗯、 闭园期截止到2019年三月三十一日而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汉石桥湿地公园青龙峡景区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百泉山景区天池峡谷景区还有石门山景区也均于近日陆续闭园 是的 对同时呢像天津的八仙山景区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梨木台景区九山顶景区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五岳寨景区还有承德雾灵山景区均已封闭暂时不接待游客 是的就是非常的多的景区啊，都是非常出众的一些景区到了冬天时候有维护啊因为 对啊这个防火安全嘛，是不是 也大家是了解一下也注意一下自己的行程大概是春天左右的时间这些园都会开放的另据记者了解天津海河的游船呢2018航季十一月八号起停航了明春开航时间的另行通知滨海新区宾馆博物馆于2018年十一月九号起开始闭馆施工工期预期是六个月哈另于呢2019年的五月份重新开放南湖绿博园于十月三十一号进入闭园的养护期此外呢河北地区刚刚说过漫山花花旗谷景区十月二十二号开始进行闭园的改造，白洋淀景区开发管理委员会会近日也对发布公告，自本月十五号起，安新白洋淀的景区进入结冰期，停止对外开放，将一直持续到2019年的三月十五日。反正是北京周边、天津的都有很多的园区山水型景区都已经陆续不接待游客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去上述景区的话，还是提前要到相应的网站去查询一下啊。 明年春天会为大家开放的、啊。 对，不过没关系啊、嗯、虽然说京津冀地区可能暂时关闭了这些景区可是呢离我们不远处的很多地方依然开放哦 是的 比如说沈阳 沈阳大城市啊 大城市 是不是 沈阳的各雪场将陆续营业中外滑雪族释放白色激情 现在不单单是很多国内的朋友到沈阳、嗯、国外的友人也到沈阳见证这片雪场的感觉 啊 amazing oh unbelievable 啊好爽啊 冰块啊，冰灯啊， 大冰柳子， 然后就是那个美食，他们看到沈阳当地的美食，那是瞠目结舌，交口称赞。 那必须的，沈阳是锦州烧烤的代表城市之一。 哦， 对， 把城门边那种的哈。 啊，对对对，是的。来吧，随着辽宁省各地陆续开始降雪，新一年的滑雪季也在滑雪爱好者的期盼当中悄然而至。本周起，沈阳各大滑雪场将陆续开门纳客，滑雪族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雪地撒野。 问一下，就在东北生活长大的这个姑娘道道、 嗯、 到了大雪纷飞的时候比如说地上积满了雪一般你们跟小伙伴们怎么去感受雪 哎呀你就是往里扑、 哦、 就是一下子就压一个人形出来 哦、 嗯、 就纷纷倒地是吧 对啊就开始在那 个 对、 啊 在雪地里面打滚啊，我要滚过来滚过去， 这 就你是没有办法控制那种，就是人见到大海的时候什么感觉， 见到雪 就是什么感觉， 了解了， 对， 就是血脉喷张，想要跟雪近距离接触， 啊，是的，尤其是没见过雪的孩子，就跟没见过海的孩子是一样 的。是 的， 我们举几个例子哈，就是不是中外的友人嘛哈，那个有一个尼日利亚小伙亨利， 亨利 啊，法国的足球明星哈，一个名儿，第一次参与沈阳的滑雪运动，作为沈阳工业大学的留学生，他是留学生，他告诉记者说，再加上尼日利亚，他从来没有见过雪的样子。 哦，雪是什么？ 对，这次怪坡滑雪场和高校滑雪联盟的合作，让这个亨利小伙子第一次有机会参与这项之前只能在 TV 上看到的运动。非常的兴奋，整个人处于癫狂的状态。 癫狂。 然后他不是东北留学吗？也说了一口流利的这个东北话。 哎呀，今年能来体验滑雪简直是太激动了，这是我第一次穿上滑雪靴，比我想象的要更重。 而且这个亨利呢，也有一个埃及的女友了。 哦，是吗？ 哎，真的，他在中国结缘埃及的女友。 哎呦我的天哪， 戴着金字塔，期待。 是的，埃及女友第一次接触滑雪，哇，能和女朋友来啊，不是啊，能和女朋友来，我感觉是非常的浪漫。他中文不是很好， 是吧？ 虽然我的中文不是很好，但是这里的教练对我很耐心，帮我穿滑雪靴和滑雪服。中国真的很好，我爱这里。 哎，他非常爱这片土地哈。 是的， 因为所以中国的友人非常的热情，而且沈阳地区的雪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哎，小老弟过来。穿上的滑雪靴啊， 对，听到的怪坡滑雪场哈，也是沈阳的一个非常当红的一个滑雪场了。 是的，网红。 对，十月的滑雪场进行了附近的道路的升级改造，对进入雪场的公路拓宽加固，并加了7条雪道的功能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哈。雪场实行全护网的覆盖，这个很好，防止那些这个朋友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啊。 对， 从安全角度争做零危险的滑雪场。 是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好的哈。同时呢，这个他们还专门为学生们设立了冰雪进校园的活动专用道，同时还从美国引进了一条用于单板滑雪教学的赛道以及教材系统，让初学者们能够在更短时间内掌握滑雪技巧。 这个冬天去东三省玩雪吧。 是啊，赶紧去吧啊。 第三条呢，来自于南方啊，说有一个叫做在线海派电影风华。 哇，这绝对是那个时候上世纪80-90年代小资的典型代表， 弄堂里的那些感受哈， 对呀，对呀， 支出那个窗台的晾衣架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影像的感觉。上影推出了电影文化的主题酒店，喜欢这个环节的朋友可以听听这条信息。作为上海电影集团打响的上海电影品牌的又一重要举措，这个上海电影文化主题酒店呢，周一揭开了面纱，很多老一辈的这个电影表演艺术家，比如说王小棠啊、向梅等的老师们呢，参加了酒店的揭幕仪式。我们把时间回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上海市为了筹办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需要增设一家涉外服务酒店和一座电影城。1991年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银星宾馆建成，1993年起的银星宾馆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主会场之一，曾接待众多国际电影人到访。那改造升级推出这家酒店呢，以黑色、白色、金色为主色调。 哇， 中国老一辈电影人曾经使用过的像摄影机、胶片和道具车等在酒店大堂突出的展示。 哎呀，这在放点那个时候的歌星的歌曲哈， 周璇女士的歌啦，等等， 多么的有感觉。 是的，前台什么样？ 前台、客房、餐厅、公共休息区等空间，众多海派电影元素，与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电影发展密切相关的电影经典海报， 好看 哇，剧本、剧照、美术设计图纸等也是集中陈列，这个简直是太棒了啊！一批上影出品的经典电影也将在酒店内定期重映，并举办影人见面活动。 锦泽。 哎， 多多， 哎呀， 我这个，我想起小时候啊，是从放那个露天电影的时候，什么小兵张嘎 啊， 那个铁道游击队 啊， 现在呢可以看看上一场，刚刚看到王小棠和向梅老师，这是我崇拜那个时候的偶像啊，那个时候 那必须的呀，而且那时候上海译制片厂的动画片、动画电影非常非常 的精彩，配音也很好，是不是？ 当然了， 童子荣先生， 对 啊，峰哥啊 啊， 非常的厉害哈， 真是小时候的回忆， 对，一下子涌上心间哈。现在呢，我们的世界来到了这个互联网的世界啊，很多人用互联网去赚取信用。说到信用呢，现在告诉各位呢，赴加拿大的旅游迎来的利好，什么利好呢？芝麻分满750分和免交银行彩礼的证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支付宝看你的芝麻分。 分数啊。 哦，对对对，来来来看一下哈。 好， 近日呢，加拿大移民部在官网对外宣布，说现在开始呢，中国游客可以自主选择提交芝麻信用签证报告，用作财务以及履约能力的证明。业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游客办理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可以不用再去银行打印流水单和存款证明了。而对于赴加拿大旅游，这是一大利好。 对，此前中国的公民在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在财力证明方面这块哈，方方面面的哈， 对， 一般需要准备近6个月的活期对账单，以及冻结3个月不低于50,000元银行存款证明等材料 啊， 也是限住一些朋友哈。 对对对。 而现在游客打开支付宝东的芝麻宝签证报告，如果芝麻分满750分，便可以免交其他财政证明。 哇！ 不含业内人士说，不过业内人士指出，更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消费者提交的信用报告对过签并没有影响，就过签率是否会过签，主要仍取决于整体材料是否齐整以及签证官的判断。现在我就打开看一下，你先播一下 啊。芝麻信用啊， 对，芝麻信用看一下。 那你说要平时都用微信支付的，这个怎么办呢？ 是，这是有些问题哈。 啊， 看一下啊。 好吧， 嗯。 那加拿大移民部部长艾哈迈德·胡塞因说了，说今年是加中关系的重要一年，既是加中旅游年，也是中国游客人数不断增长的一年。 嗯。 实际上呢，加拿大政府已经制定了到2021年中国游客人数翻番的这个目标，而这项举措将使中国公民的申请流程更加方便，从而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嘿嘿嘿， 特别烦，打开支付宝点芝麻信用死机的， 我看看支付宝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是不是？那个今天的资讯先汇报到这里哈，希望各位呢用这个支付宝付款的时候也看着自己芝麻信用哈。如果你最近想加拿大的话，真的黑了，你看一直黑着呢，对吧？ 可用额度零。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充足的时间留给我们的 Cat Walk 猫叔，要听听我们的小宝纳先生描绘的这个天堂杜布罗夫尼克到底如何去游览最为合适。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而每听这歌都像那个有个中国的歌曲，很像哈。 对啊， 来， 当自他的电话响，生活越来越好。 是孙悦唱的歌吧？越来越好。 祖英 啊，祖英啊， 对， 宋祖英唱的歌曲越来越好。来来来来，今天我们要去的是被很多的名人也好，旅行者也好，感受过的克罗地亚的一座城市。 天堂照进现实的样子， 对，到底它如何天堂，如何有这么好的这么高级的一个概括。造访者 Catwalk 猫叔是有自己深刻体会的，而且他是一个挑剔的旅行家， 对， 他每次去都有一大堆的一些感觉， 他是很有自己品质的， 是， 嗯， 我们掌声欢迎 Catwalk 猫叔。 欢迎， 很高兴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频道。对， 是的。 有没有家的感觉？ 有， 有没有？ 哇，回家了。 因为就是很老朋友的感觉。 对， Michael Bubbly 来来首后母。 没拿着，没拿。 好吧，好吧。 他可能这 the life 呢，给现场。 好吧，好吧。 当然 ，Mike Bubbly 也是那个带到历史的人呢。哎，说到这个，说到其实杜布罗夫尼克，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地方，如果不经常出去玩的话，是极其陌生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哪？我们现在知道在克罗地亚。 是的。 对，作为你这个极其挑剔的旅行家，去到这个地方，你觉得形容的贴切吗？ 我觉得其实还是蛮贴切的，除了说稍微游客有点多以外啊，其他都 游客多吗？ 游客多， 对，因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旅游度假目的地，它是整个克罗地亚最大的旅游中心及疗养中心。 疗养 对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它其实是在西欧已经非常成熟，因为西欧大量的游客都会来这里度假，所以它的配套设施很完善，就其实跟斯普利特一样，它其实语言上英语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 关键问题是这个城市其实大概建成的时间是在公元7世纪， 公元7世纪， 它是在。 达尔马提亚海岸的那个石灰岩的一个岛岩半岛上面，然后它其实上也是属于亚德里亚海， 嗯嗯， 所以说其实它有另外名著叫亚德里亚上的明珠， 明珠， 对对对。那听说为什么很美呢？其实大家刚刚看我给你分享几张照片， 我看到了， 我其实会用三种颜色来描绘这个城市的，就是这个三种颜色，第一种颜色是像粉红，比粉红还要再就红一种，粉红介于粉红色跟紫色之间的颜色，是日落的颜 色，对对对。另外一种颜色就是很透亮的绿色，我刚看到那照片 海水啊。 另外一种就是金色 房屋啊，建筑物啊， 哇，我的天哪， 墙啊， 我觉得这三种颜色搭配简直是太美了吧，既有那种撞色的效果，又有金碧辉煌的感觉。 其实我们老说中古的元素啊，这个城市确实步步都是精心的， 对对 对， 对， 步步都是惊喜。 对、嗯、 对，因为这个城市其实上它拥有整个中古时代欧洲最防御的城市的防御体系、 okay. 城墙，所以它城墙是它的一大亮点， 很多是不是、嗯、 对对，城墙它环绕整个城市的是围完整的城墙、 哦、 所以你城墙其实整个全程走下要走1.5到2个小时， 哦，走路， 对，走路在城墙上走，在城墙上从高处往下看城市是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哦、 就这样一个环境是1.5到2个小时可以走， 就是它的城，只是城墙， 城墙。 你要走进去、哦、到城里面走那些街道啊，看宫殿也好，教堂也好，都是很不一样的。 哎，说到宫殿，道道也对宫殿非常感兴趣，教堂啊、宫殿里面的挑高啊、内饰啊、天花板以及这个玻璃的颜色，对， 对， 刚刚看到了很多城墙的内饰面和装潢， 我都没看呢。是什么样的？ 开放。 其实它目前留下来的建筑大多数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那应该是很夸张、很繁复、很奔放的那种感觉。 其实它整体上，你想它其实外墙面就是屋顶上应该是那种红色的， 红色， 红色，然后墙面应该是偏。我觉得偏素色一点的， 有金有绿， 那它也会有那种穹顶的彩绘， 很漂亮。 它有，但是它没有像可能像我们说的大城市这么华丽啊。我觉得整体上还是有它自己的风格跟特色。 就我感觉很肃穆和低调那种感觉。 哦，真的吗？ 对， 低调的奢华， 是是是， 说的就是它， 就是这个地方啊。 对，刚才我们有说过说这个城市，我觉得其实我们说它，肖伯纳说它是。有天堂的样子，但其实上大家也知道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会到访杜布罗尼克， 嗯哼， 的原因是因为一部美剧， 哦，权力， 哦，权力的游戏， 对对对对， 现在都第几季了？第十季左右了， 6、7、5、7吧， 不止了， 不知道， 5、6、7、8、9吧， 是第十， 嗯，挺厉害的。 对，但是其实上呢，其实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城市里面的了解很多，特别是对于他原不了解的人，是因为看这部剧， 嗯， 因为君临城的很多场景是在这里面拍摄的， 是实景拍摄， 实景拍摄的，所以其实对实景拍摄，所以其实他这个城市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现代建筑，所以其实我经常开玩笑说，当晚上十二点钟声敲响的时候，杜布罗尼克就变成了君临城。当早上6点钟再次敲响的时候，君临城又变回了杜布罗尼克， 这有一种穿越的感觉耶， 就有6个小时的时差， 对，啊， 对对对 对， 就晚上这6个小时，可能你真的会感受到是纯粹的，像在电影的场景里面， 什么龙母啊，各种主要的角色呀，全出来了， 还有龙母呢， 是的， 哎，你是感受过的哈，毛叔，就12点之后的杜布罗夫尼克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是灯光依然亮着，但是游客已经散去，但你在那一刻，你可能如果熟悉。 权力场景的 权力场景 的那个观众，其实在每个场景都会有穿越感， 似曾相识。 哎，可是我虽然说我确实没有看过权力的游戏，可是大致的风格和图片我还是看过的，那个是属于我感觉从画面上颜色来讲的话，是属于暗黑系的， 对啊，那因为晚上的话，它其实杜城晚上灯也不会很亮嘛，它只有一些就是你 暖暖的 光，黄色光，就像路灯一样照亮那个建筑的外墙一点点，然后包括路上的路面能走路， 再加上它复古的气质， 对，它完全是古代的建筑，所以你其实感受到其实就是中古时代的。 还真是哈， 你发现很多穿着一些现代衣服的朋友到了12点还出来走的，一般都是游客感受嘛哈，那种错就是交错的那个叫做 交错 时光感，对，那种感觉非常神奇，而且很多人喜欢在晚上，因为那个光也是适合拍照的，看得 我 觉得， 其实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就可能拍人比较难，因为 景色嘛， 拍景是很漂亮。 对，那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如果要是说过了十二点，我再出去一个人在街上行走，安全吗？ 我觉得你只要不走到那种特别偏僻的小路上面，在大道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大道上都没有人了？ 也还有人，就是熙熙攘攘的， 嗯， 对对对。 哎，那他还挺热闹的，我以为过12点就没人了。 12点，如果你想去。去吃点东西还有的选吗？ 吃东西应该是没有了，吃东西应该是没有了。 挪房门槛， 没有了，没有 吃东西应该是没有了。 那也没有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 我觉得我没有专门找，因为上午其实是吃完饭之后，我特别是晚上就拿相机又那个点又出去 拍点东西。 对对对对， 专门去为了拍东西的。 对对对。 这么说呢，我如果我到了这个杜布罗夫尼克，我就希望十二点去，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溜达嘛。这个孩子你都睡了之后呢，背着包，然后 你就不能自己去吗？好像是不太可能 啊。综合往二看一看，然后就会有一种我特别想沉迷在这个地方，听着那个时候的音乐，把《权力游戏》的音乐的所有的这个 OST 的音乐弄下来啊，那种感觉就走在那种感觉，遇到很多流浪的猫咪。这个城市有很多猫咪，对不对？ 对， 喵，不管白天晚上都会出来。 对对，很多很多喵星人，喵星人非常多。 哇，他们不把他们当外人，就他们有一个照片， 对，喵星人 趴到腿上， 这个土地上的主人。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岛城边上有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可能我当时我也找了好几遍，来回最后找到那样。有个地方叫悬崖咖啡， 这个悬崖咖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的时间呢，稍微小小的节点哈，大家可以发放想象，天马行空。悬崖咖啡肯定悬崖边上，海边还是建筑物旁边，还是城市的街角？ 它是个什么样子？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对，刚刚我看到照片了啊，用一个字形容 啊，美。 谁？ 说得好， 谢谢周彤啊，你也刚刚看神奇啊，一会儿回来哈。 好。 迎面吹。想起你朋友，是你陪着我一直走，在受伤的时候，你曾牵过我的手，告诉我别难过，一切会好的。心跳跟节奏一起和，唱着心中的感动，分享幸福快乐。在我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刻，有你不孤单，每一天都不再平凡，走过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 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13，欢迎各位继续把您的调频锁定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中午好，我是周准。 各位中午好，我是道道。 刚刚我们的 Catwalk 猫叔说呀，这个悬崖咖啡啊，是一个非常你因为找了很久才发现这个地方、如果用一种音乐形容这个旋律适合这个地方吗？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因为年轻去、因为年轻去的时候有点天气有点阴冷 啊、阴冷 阴冷那、其实上呢，其实悬崖咖啡没有想不想那么险峻，只是它被隐藏在一个小小的门洞里面。 门洞里 对，要走进去之后它就是海边，就紧挨着海边、然后呢其实它座位也不是特别多，然后提供的饮料跟咖啡也不是特别多、但实际上呢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蛮喜欢就站那边，除了拍照之外其实你安静坐着挺好的， 就在室外的，对吧？ 在室外的、 没有室内的，就全部室外， 室外基本上室外。然后它是有几个、 能看到那个就是大海， 亚得里亚 就是看到大海。 哇， 就是看到大海， 太爽了吧。 对，然后呢那其实边上，其实我你看我那照片上不是有一只喵 咪， 猫咪、 小喵喵， 对对， 它 就跳了，因为它那天比较冷，所以它就也不是认真，它就跳了一腿上去取暖来了。 真好。 因为不止一次看到了猫咪的身影，各种颜色的猫， 对对对，猫非常多。 当地的猫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不设防的那种， 对对对， 那谁都能玩的。 但我觉得也看吧，有的猫你就是你知道你真的拍照片，很多猫就还是会把躲开你的镜头。 别拍我。对，哎，走开。 有些猫咪跟人熟了之后发出那种声音，对不对？你养猫也知道、那种信任 的 声音， 那个是呼噜的声音。每天早上站到你的身上，泰山压顶。 其实我们都会叫，因为这个城市呢靠海，有海的一些情绪哈，而且也有些非常奇特的部分。刚刚说到有一家药店还非常令人期待，那个药店是什么来头呢？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中世纪的一个药店， 中世纪的药店， 对对对， 也就是说在很多百年千年之前它就建成了，什么意思？ 对，它其实的时间非常比较长，它应该是在公元14世纪。 公元十四世纪， 对，它是世界第三老的药店。 第三老的药店， 对，它叫它是叫 药店， 对，它是在方济各教堂修道院里面的，然后你们它现在还其实还在营业。 还营业， 还营业，然后里面有一些教堂里面就是独特配方的护肤品跟化妆品。 那个我得去啊！ 哎呦我的天哪，你 吓 死我 了！ 周 总， 你 周 总，你说你要 那个我经营诊所，我有个档口，前面有个小玻璃柜台。 你还有档口？ 我不是卖药吗？ 啊， 这医院不让开的，我是不让卖啊。但是比如说这个药水啊、创可贴呀、紫月水啊，都有卖。 反正就是都是合法、合乎规定的哈。 猫叔他那个布局啊，他那个灯光是个什么样的？ 它其实就是像就像药店，白白的，白色进去 很纯真。 对对对，它白色，但是实际上里面是不能拍照的。 哦，不能拍照。 你进去了，他的、那个、 不能模仿就是了嘛。 他进去的话，那个他销售员会跟你说，就不，他现在也明显的标就是 no camera， 就是不要拍照的一个指示牌啊。别人那里面其实还是个就是一个叫修道院，你其实也挺美的 哦。 然后这个修道院跟这个修道院包括这个药房，它紧挨着就是它的主城门叫皮勒门。 皮勒门 ，Pillar，Pillar， 对对、 哦。 然后这个皮勒门为什么要说一下皮勒门？因为它是整个杜城老城的主城门。 哦。 然后其实如果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杜城老城城墙上面不是有一个1.5到2个小时的 浏览的旅程？嗯。 那其实你也要从这个皮勒门上面从那个口上去。 哦，这是进门。 对，这个口上去最好就选建议大家是下午去。 哦。 下午去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逆时针走。 哦，逆时针。 对，它最美的地方在老城墙的西南面跟北面。 是。 是它最美的地方，对对。 那个，你刚才说上那个，不是它是个进口吗？ 嗯。 那比如说想要完成这趟1.5到2个小时的 catwalk 行程的话， 嗯嗯嗯、 需要花钱吗？ 要，当然要，要花钱的，要另外付费的、哦。 走城门也要花钱。 对，上你，因为你上面看是它最美的，从高往下看的景色。 那这个价格亲切吗？ 我觉得还好了。我觉得你既然去了，基本上我是觉得。杜城的消费会比斯普利特要稍微贵一点 哦，因为它是很多人去的嘛，成熟的旅游城市。 但我觉得贵也贵不到，其实相比于我们经常去的一些欧美的目的地来讲，它那个不算贵，我觉得哈。 嗯。 那去之前，我觉得还有点就是在它的那个城墙上面，其实还有个咖啡馆。 城墙上面 还有咖啡馆， 还有咖啡 馆。哇，应该就是直接面对的是南面，在城墙南面， 那 就能看到。下午4点多，你看到那个杜，就是亚得里亚海上那个光，整个照在 4点钟，照在海水上是吗？ 啊，非常，然后有那个海鸟在天空上飞翔，特美。 就在这个时候特别， 再点一杯那个，再点一杯咖啡或者果汁儿。 哦，果汁咖啡， 坐半小时就好了。 是的，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国的老城当中，不管是刚的悬崖咖啡馆，还是这个城墙漫步的时候有一家咖啡馆，都充满了当地的特色。 嗯， 我觉得在那边坐着就特别适合去冥想，发发呆，对吧？留一下自己的感觉和倩影。 对对对，那其实在城里面还有一家咖啡馆，我那天去的，就是但那家咖啡馆我比较喜欢晚上去， 晚上 10点钟以后。大家其实可以就大家其实已经不是在吃饭了，大多人是在喝一杯或者喝咖啡 续餐那种。 其实对，但游客也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就叫好像那个咖啡馆名字我看一下， 是反正10点钟是吗 ？Festival， 它全天开的。 哦，全天开。 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去喜欢晚上去叫 Festival。 Festival。 对对。 Festival。 嗯， 就是它咖啡馆的话，就是10点钟以后，你怎么看人流慢慢的散去。 啊，可以拍一些那种纪录片， 然后就盖个毯子，很舒服。 哦， 盖个毯子， 因为凉是吧？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时候吹着点微风，哎呀，喝着一点小酒哈， 对， 喝着点咖啡。 就是、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城市的咖啡馆有很多，室外的居多，是不是？就是在室外消费的那种。 它更多的就是餐厅带咖啡馆， 哦， 带咖啡那种，就是纯咖啡馆相对少一点。 嗯， 啊、这都是其实跟餐厅是结合在一起的。 对对对，其实 点个鱼啊，点个牛排都是可以的。 非常多，对对对。但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做室外。 做 室外好， 是， 我也觉得。 然后呢，我其实还有两家，大家就说要吃的嘛，我觉得我还有两家就是餐厅要推荐。 嗯， 一家餐厅叫 Proto， Proto， 另外一家叫 Posat， P-O-S-A-T， 哎，都是 P 开头的。 对对对，完两家正很巧，都是酒店，我住的酒店推荐的，两家都不错。那前面那家稍微贵一些， 嗯， 我们之前有说到斯普利特的话的消费可能就是一个人可能300人民币左右， 每人是吧？ 一个人 每人300人民币。 但是其实上这个 Pro 我算了一下，他应该我那顿饭吃下应该在将近600块钱。 不是， 哦， 一个人 那确实是， 那是比较贵一点，是比较贵。 什么呀，猫说一个人6比， 那个其实主要都是吃海鲜， 哦，海鲜呀， 海鲜，因为它其实叫海边嘛。 但是其实它靠海，应该海鲜便宜啊。 嗯，但是它属于他们那边高级餐厅。 哦。就是人家还是有这个、 有区别的嘛， 地点 有 服务费， 对呀、而且这个厨师也不一样嘛。 哎，海鲜大概的门道是什么呀？在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以第二家那个 Posat 这家餐厅来讲，我其实后来就是我，因为一般我之前都点鱼汤嘛， 喝鱼汤， 但是因为斯普利特跟那个。杜布罗尼克已经喝了很多天鱼汤，所以我这个就没有喝鱼汤，我只点了两个主食。 别再喝鱼汤了，不想喝了。 就点了 鱼汤， 一个是那个鳌虾跟海虾做的海鲜饭。 鳌虾和海虾、 另外一个就是烤鱿鱼，搭配那个豌豆、土豆跟蚕豆的沙拉。 啊！ 哎呀，这个那个鳌虾和海虾的海鲜饭，这个好好吃啊，听起来让我想到了小龙虾泡饭。 它那个是有汤的，还是直接就是鱿鱼、 就是其实是海鲜饭，你要想就没有汤的， 汤没有汤的， 就是像西班牙海鲜，偏向西班牙海鲜饭 那种。了解了， 我懂。 但是它就是，但是它做的很好，就是它的饭粒也不会很硬，也不会很软， 入味。 然后呢，它在吃前再放一点干酪粉。 哦， 干酪粉， 对，它那个 什么是干酪粉、啊？ 干奶酪粉是吗？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哦。然后它那个就很香，然后再加上它的本身那个很鲜， 嗯、哦， 这样然后咸度也正好合适。 那个虾是带壳的吗？ 很对我虾带壳的， 哎呀， 很对我胃口， 嗯， 还得包 啊，对。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烤鱿鱼，因为我吃过很多地方吃过烤鱿鱼。烤鱿鱼的火候把握其实非常讲究， 是吧？ 就你烤太过了呢，其实说白了就干了，不好吃了。你要烤不行了就腥， 是，对。 所以它就是烤的刚刚好， 哦， 水分保留，然后它很嫩，对对对，它就这个。所以我觉得这家就 整条鱿鱼吗？ 就整条鱿鱼，整一只鱿鱼大鱿鱼这么大， 这么大，哇，好棒。 然后它，所以它那个就比前面的那个。Proto 的那个餐厅要便宜 啊，亲切一点。 大概我觉得应该在 人均400， 不到400吧， 400块， 不到400、嗯、 啊。其实一个网红打卡的城市， 对、嗯， 就是有些格调情调的餐厅、 啊， 这个价格可以接受。你不天天吃的，嗯、对不对？ 是的，我们就是在旅途当中要给自己增添一抹亮色嘛，嗯、留下一点回忆。 我们团队去那个吃一顿、 嗯、 是吧？周坨叨叨我们三个人，咔、 嗯、 点一桌子花150，挺好的。 漂亮， 而且我其实还想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杜布罗尼克呢，它是1979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被认证为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这个城市整个都入围了， 对，老城整个是世界文化遗产、 嗯、反正步步都是惊心惊喜嘛， 对啊、嗯、都很惊喜的、嗯、就是来到这很值得。关于 说就对于我一个这么喜欢 住宿的人， 他 挑剔的人， 挑， 嗯， 其实我觉得，因为他首先我先强调说，他是一个非常发达跟成熟的旅游跟度假中心， 那就选择很 多，所以他酒店业其实选择是非常多的， 啊、 但是如果你可选择住在老城里面， 嗯、 也可以选择像我这样的，就是离老城边上大概可能步行10分钟的海边， 哦，这是俩选择了、 哎，这个还真是， 还有选择吗？ 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你再远点，可能在半个小时，在别的海，就这个大的海岸线边上的。海线上住也可以， 到、嗯、这仨选一个。 哎呀，我跟你说，这真是让我犯难了。 3天一人一个地方。 对，本来就是那个，我是肯定会偏爱老城的。 老城， 但是没想到在它10分钟就有一个海边，那我可能更倾向于海边。 嗯， 对，我其实我选的这个叫做 Villa， 嗯，这个难念了，它因为它是这个应该是克罗地亚语， 嗯， 叫。克拉维克、 哦、 克拉维克， 对， 维 拉 克拉 维，应该是这样读的、 啊、 一个别墅。那这个别墅它是我这样的房子，以前贵族的房子改造的、 嗯、 哦，那太好了。 然后它就正好就自己海边有自己的泳池、 嗯， 但我去的时候季节有点冷，所以下不了泳池、 哦。 但如果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它有自己的泳池， 很赚的感觉， 你可以泡着泳池看着杜布罗尼克老城。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感受？ 它那个海拔高吗？就几层的那种房间？ 不高，它不高。我对那个房子其实就是。我想想，一二三，四五层吧， 四五层还行。 对，然后呢，那个早餐特别好，就是因为我的早餐酒店早餐的地方就能看到老城。 哦， 就是你等于说你看日落也可以在那边看， 嗯， 然后你吃早餐的时候能看到。 地点很漂亮，绝佳。 比如说你不想去很热闹的老城，你想半天时间就在海边坐看书或者游泳也可以。 就是时间合适的话，哈， 对对， 不错。 所以我觉得就是杜城来讲，我去2天，我觉得有点赶。我觉得如果是天气更加暖和一点的话、 嗯、 杜城其实适合待个4天， 也就是一个差不多5天的假期都可以在杜布罗尼克 游泳去散步爬爬、 嗯、 然后就有时候在城里去转一转，就是 你还可以待着呢， 一半城市是在老城里面热闹的，但有一半时间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因为我曾经有一张照片，可能刚周总也看到了，里面有张照片其实是金色的、 嗯、 那个是在更高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下面还有个村子，就离这个老城有点距离，但是要叫出租车或自己开车过去，可能也要25分钟。 嗯， 那边拍日落也很美。另外，那个村子下面，他们说有特定时间会举办音乐节。 哇，音乐节！你看这个城市多么的多元。 刚刚其实刚说有金色的，有绿色，有刚刚金黄绿嘛、 嗯， 其实还有红嘛，就是他们那个、 哦、红就紫红， 对，紫红色，成片的屋子连成一片。 我的天， 那感觉就是欧洲的部分的那种场景， 就本来就是欧洲的， 对，很好看的、 嗯、 啊。音乐节是什么风格？爵士啊，电子啊，摇滚啊。 我其实也没有参与，所以我不知道。 哦、 我估计可能还是偏、嗯。你想，它是一个在大自然里面的，可能它也不会说太热激烈的音乐。 牛 Age 瑜伽， 牛 Age 轻音乐， 牛 Age 新世纪差不多。对， 我觉得可能偏爵士，因为那边有有 爵 士吧， 哦，爵士， 可能那边有好几个就是。可以去买票晚上听爵士乐的地方。 还说的艺术的氛围，这个城市浓烈吗？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是浓烈，因为 这个城市会有一些，比如说美术馆啊、博物馆啊这些都有。 艺术馆、啊， 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我觉得2天有点不够 、嗯。 我其实就是把我自己觉得该去的地方或者想去想先去，其他的真的没有时间再去走访这些地方、 哦。 其实它还是有它自己的博物馆， 嗯， 还有一些大的一些艺术馆， 嗯。 嗯， 而且它也分新城跟老城， 嗯， 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两天时间是有点紧。 嗯， 对，两天我觉得对于这个天堂般的城市还是不够的。 是， 对，而且它其实你要知道，它老城边上其实还有一个城堡，比它更高。嗯，那城堡其实是等类似于跟它的这个老城心的一个犄角之势是拱卫它的。 哦， 然后那是城堡边上再翻过去，有个公园，一般游客就不怎么去了。 嗯， 那公园的特别漂亮， 嗯， 没有游客，然后很安静， 天堂的公园。 对对，然后也可以下海。嗯， 可以下海，公园就是海边。 公园在海边，它就一直沿着海岸线。 就这个城市的构造是让人心驰神往的。 嗯， 对，我觉得非常向往。我自己来说哈， 嗯， 如果是个旅行者的话，抛开所有的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听 Catwalk 一说，我就想去玩。 嗯， 这是直接的一个感受。嗯， 对， 对吧。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点，就是因为就是最后我拍那组金色跟银色的日落是在离开杜城的那天下午，因为我就跟那个我的酒店的。 哦， 就是李斌说了，他说我可以让当地的司机把你先带到那边拍完照， 嗯， 然后从那边就顺路可以带你送你到机场。 不错。 所以那个其实是我设定那个行程，正好是因为我的航班也是差不多那时间可以晚上。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大多数人拍整个老城的全景是会做那个叫做 T， 就是那个我们就是那种有索道的那种。 哦哦，缆车是吗？ 缆车。但实际上呢， 哦， 其实最美那个，其实不是最美的景色。而我反倒是根据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曾经去过里面的人的一个记录，我按自己的直觉判断走到了另外一条路，但是那个角度要穿过一个高速路的就下面的一个叫一个我叫岩洞吧， 嗯， 穿上去之后才有个平台上去，那边是看整个老城， 听上去还有一点难度的感觉。 对，它其实是爬，因为都是爬山嘛， 嗯， 所以它就是有点累，但实际上当你站在那刻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在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拍的时候，啊，就是非常蓝。你看我们有张照片是很蓝很蓝的， 是那个蓝确实是一种天气给你的赋予心情啊，一下豁然开朗。 哎，我的天哪，我就想象了一下这个画面， 吐纳芬芳， 对，你就感觉到有点像秘境嘛，穿过一个悠长的隧道， 哦， 然后穿过去，然后再登上一个顶上一看，哇，整个城市 豁然开朗， 就跟电影的长镜头拉得很长，哇，那种感觉。 我觉得杜布罗夫尼克还是很给人一种画面，有画面感。 对对对， 哦， 而且我觉得最好其实大家去之前都先看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城市的书， 得有。 另外呢， 哦，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觉得权力的游戏。 哦，还是 这样的话，你这样的话你就有很强的代入感。 嗯， 而且就是它不是一个搭建的一个拍摄的地方，它是一个 纯 古代的建筑的被作为一个拍摄地。 是的。 对， 那既作为一个也算是克罗地亚这个国家老牌的网红的旅游城市，你要服务设施非常完善。 嗯， 那你刚才说到了12点的时候，你不是这个老城换新颜吗？ 嗯， 那比如说在12点之前，比如说8点、7点、7点到9点这个区间，你有没有一些你说你吃饭啊、购物啊、买东西啊，会有 商店 会 哦？ 其实它的老城里面，其实就想它一个非常发达的旅游的度假中心， 应该会 给。它非常多的商店、餐厅、酒吧， 营业到几点？ 非常多。 哦，老城在 老 城， 老 城 就在老城里面。它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它营业都是10点以后到10点钟以后再关。 那大家是可以的， 大家就是完全不用担心啊，就是晚上还是很热闹。 下午卡馆待够了之后，晚上去购物。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在11点钟走在路上，还是蛮多人的。 哦， 晚上11点都还挺多人在老城里面走的。 哦， 我觉得其实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城市，就是大家可以把一天拉得很长。从早晨开始海边的日出，到晚上看完日落，喝完咖啡馆，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在夜晚的大街上漫步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一天24小时，你如果要是能豁得出去12个小时都可以在外面， 特丰满。 对，特别的丰富。 对 对， 对， 而且其实我刚才说住宿的话，你有三种选择，一种住在老城里面，一种住在沿可以离老城很蛮近的那海边，一种住在老离老城更远，就纯粹只有自然风光的海边，因为亚德里亚海都很美。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有4天到5天假期，2天住在离岛城，要么住在老城里面，要么 换2次酒店，一次酒店。 对对，换一次酒店。 哦， 就是你2天是住在老城里面或者离老城非常近的海边的酒店。 哦哦哦， 另外一天住在一个完全是自然包围的，没有看到任何老城，一看到游客的纯自然的海湾里面。 嗯， 哎，这个也不错。 到以你对这个比如说街区的选择， 嗯， 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感觉，这三个地方哪个比较贵一点？就是房价 哪个贵一点？ 对，一个是老城，一个是离老城十分钟的一个海边，一个是更自然的海边。这三个地方哪个比较贵一点？ 我觉得最贵的应该是老城旁边的那个海边， 就是中间那个选项，是不是？ 对， 其实在杜城这么多选择里面，其实它的 在每个目的地都有便宜跟贵的。 哦， 其实我觉得还是以品牌跟酒店的 服务 跟它的这个硬件跟软件来去定位的。所以其实除了我刚刚住的那几个，你其实还有像我们经常以前聊到说像罗埃夏朵啊，像丽鼎式啊，他们旗下的也有联盟的酒店在杜普东尼。 扎心了，都没住过 啊，我都没听过。 对，特别难过了。 是的， 他那个风格是， 我觉得 奢华的还是 高级的？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当代极简的， 哦， 在海边的， 哦， 但那个是离老城稍微就跟我紧挨着旁边上。还有一个就是罗埃夏朵的，有一个是属于老，就是老的建筑改造的，那个也跟我住的那个很像。但也有是那种后来新建的。就是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复古的感觉。 其实有些朋友去住欧洲的酒店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些物件呢，有一些头，它不知道是什么功能。在这些酒店当中，有没有一些非常新奇特的一些功能性的东西？比如说小饰件啊，小拉绳啊，有没有这些东西？你感觉？ 它其实我住的那个房间面，其实它应该就是一个，我觉得感觉就是一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一个风格保留到现在。所以它的所有的里面颜色就是比较深的木色。 然后 它的 木色 就鸡色木色， 有大浴缸还是浴盆还是？ 它其实没有到那个浴缸，因为它那没有那么大的 空间。 但是它实际上那个卧室非常大。然后呢，它那个就是，窗帘也是那样，有一种我们说的复古绳的那种感觉。 拉 的，我好喜欢这种。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电梯是那种大笼子 拉的 吗？ 还是？ 我其实是住的那个楼层，其实是没有，就不用坐电梯。 哦，不用坐电梯。 但是走进去楼道，就连那个过道都是那种木头的过道。 哇！ 但是有的人可能不习惯，我觉得我跟朋友聊过，就有的人就觉得看着那种很复古，他们有点 又害怕是吧？ 对，但我 前台是什么样的？是现代化的还是那种？ 因为它其实两个酒店连在一起的。就是所以它还有一个大洞。后来新建那部分来讲，它就是整个是大的，是现代新的酒店。但实际上我住的那个是老的，所以它是一部分老建筑，一部分新建筑。但它其实它整个花园跟下面还保存了它原来的建筑的一个结构，所以在花园里面能看到老的建筑的样子。 就是那种，我觉得就是在杜布罗夫尼克很多的酒店呢，它是新的和旧的都旧的保持，新的给人感觉呢不特别的与世隔绝，也是跟上节奏和速度的。这个城市，比如说酒店的 WiFi 啊，速度怎么样？就这些 WiFi， 我觉得就是像这些都没有问题， 硬件设施肯定是没有 问题，就没问题。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经常说我们中国人喜欢出去会说喜欢用上网啊， 对啊， 那我觉得其实 网络嘛， 我用的其实就是当时是用的那个4G 漫游 啊。 我觉得4G漫游，因为你平时是 放到电话卡里那种， 就没有，就是我们 移动 的 啊，移动。 因为其实在漫游都有 移动的31天，联通21天。 对，它就是有一个包无限量嘛。 对， 那其实你那个也可以够用给你的电脑。如果你真担心说国外的网络比较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因为你去到一些地方，不过我觉得既然4G 可以用的话，你租那个移动 WiFi 也可以。 但移动 WiFi 就要充电的问题，就比较麻烦。 那倒是。 它有电耗电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 自行选择哈。 对，然后呢，从老城到杜布罗夫尼克的机场的话，大概是在35分钟到40分钟，这样一个车程。 40分钟。 你也可以大巴，但我觉得建议其实大家如果不要省那个钱，就是叫出车就好了。 就是前台会帮你叫嘛， 对，当然帮你叫的吧。 但 应该我没有用过他们的什么类似于 Uber 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我就叫前台帮我叫出租车，价格也不算很贵。 那还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方便。如果要是说大家时间少，那还是建议这样去，就是叫车出行哈。那如果你要是说时间很多，你想慢慢的去体验，那我觉得像当地的一些交通啊，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因为我们的这个开头朋友这次去的短短2天，他说也是走马观花，算是走了一些景点。 对， 如果还给你一个机会去的话，你会选择几月份再去，哪些补上你的遗憾？几月份去比较好？夏天还是春？ 我觉得他这样，他最冷，他每年最冷的时候是一月份最冷，平均温度大概10度左右。然后最热的是8月份，平均温度大概在26度。 那6月去可以吗？ 我觉得没问题。 6月没问题啊。 但实际上你要知道，就是越是好的季节，肯定游客最多。 那肯定的啊。 就所有人都要这个季节会拥过去，特别是西欧要去度假，对吧？海滩上肯定是很多人的。 西欧的是假期一般都集中在7月份、7、8月份。 对， 所以说其实上就是你觉得最好季节也是别人觉得最好季节， 对，刚好赶上我们的暑假。 对， 想象一下，那得拥挤成什么 样？所以，但是我觉得它拥挤肯定没有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嘛。所以，但是就是你肯定那个季节，你所有的消费都要贵。这肯定也是一样的，就你入住酒店的肯定 订房都需要提前订。就是如果我觉得其实杜布罗夫尼克和克罗地亚就是整个这个国家哈，都适合那种说走就走的感觉。 因为其实你知道， 整个克罗地亚其实它的经济是比较一般，它很多的旅游业是它相当大的支柱产业，我觉得哈，所以包配到的服务业，所以其实上的话游客对它来讲是游客收入是非常大的一块收入， 是的，对，但是如果要是赶上旺季的话，还是大家不能说走就走，你得提前订。 反正呢，经过了三四十分钟的这样一个分享呢，这个城市确实有它天堂的样貌哈。 是的， 肖伯纳先生不能白形容，人家可是感受过的，不能瞎写。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主呢？ 对呀、获得主，然后。得主获得者， 得主获得者。 对，今天我们感受到的这个克罗地亚整体的气息哈，我觉得还挺文艺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克罗地亚就是、 真好， 就像这个狂想曲一样，就是你看到它表面是非常压抑和严肃的，但实际上它的内心是非常自由和奔放。 看我这个粉红色的衣服，哎，就那感觉是。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有没有补充开的吗，先生？ 我觉得其实上就是，如果去克罗地亚，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要一条线的方式走吧。比如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觉得还是从萨格勒布开始， 萨格勒布开始， 从城市 走走 到 首都 开始，然后到我们说的那个我们刚刚说的欧洲的九寨沟，对吧？ 对， 那个十六湖 是， 然后在扎达尔，在那个斯布里特，在杜布罗尼克，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整个克罗地亚比较偏向于适合于。既有景观景点，也有度假的感觉，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如果你时间够的话，其实不要变成走马观花。我之前也有朋友去，然后我跟他说，哦，他说这些地方都没去啊，怎么样？就是大家都特别赶，那我觉得这样赶其实就失去了对这个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它最美好的地方的感受。它其实一个让你慢下来，让你去海边晒晒太阳，包括你可以花半年时间在，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在泳池里面。去享受这个阳光， 泡一泡，待一待，放松一下。 然后它的美食，像它的人的热情，对， 是的， 是的。 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畅想到这里了。克罗地亚狂想曲的西姆先生还在演奏当中，希望有时间各位去克罗地亚感受这个欧洲国家的精彩绝伦的瞬间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希望各位有生之年造访克罗地亚。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深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